天意，刘德华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就单这老情歌正在老歌当中和各位一路通行。下面的歌曲请欣赏龙飘飘的《记忆的天空》，林子祥叶倩文的《选择》，和吕方的《天老情未老》。 在记忆的天空，纵然从现在飘回过去，也留不住那一段情。时光像缤纷的彩虹，穿越记忆的天空，纵然从现在预知未来，也填不满那份空白。悄悄地离去，只留下一份填满的空白，只留下难以抑制的情感。在记忆的天空，纵然从现在飘回过去，也留不住那一段情。时光像缤纷的彩虹，穿越记忆的天空，纵然从现在预知未来，也填不满那份空白。悄悄地离去， 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，就算一切从来我也不会改变自己，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、啊哦是我们的选择。给你几封，是我偏偏猜不到，曾经他竟透露，还笑说暗暗自豪，为你痴心的爱慕，但我怎去追讨？你会说我只怕是我骄傲。你会说我只怪是我放弃我不好，我会发觉早已被你征服，但我暗暗却祝福彼此早结束，只愿天老爱未老，我会走过那么 见你披起婚纱布，和他穿起礼服，我却带笑面容，令谁今天觉过路，害怕给你知道。你会说我只怕是我骄傲，你会说我只怪是我放弃我不好，我会发觉早已被你征服，但我暗暗却祝祷。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天老情未老，吕方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接下来请欣赏刘文正的思念总在分手后，孟庭苇的不让你看到我的泪。 却拂不去长夜珍重冰，

远悲，说永远多累，但是这一生再会，以后谁记得谁？我以为我的爱情可以满足你想买的醉，风一吹，我才知道自己早已崩溃。风往北吹，你走得好干脆，我的眼睁不开，流着泪，你用一句话把一切收回。我往北吹，用迷了路的腿，我只有往前飞，有你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悲？ 想要，我也不会留。虽然伤感，无药可救，没人需要为此迁就。在另一个机场等我的，只有那疲惫的心灵。我就这样走，我知道你不会为我守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希望播出的歌曲勾起大家美丽的回忆。听众朋友，下面是王杰的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，彭羚的《非卖品》和裘海正的《执迷不悔》。 因为这样而哭泣，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。不要说愿不愿意，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，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，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。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。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，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。啊，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说什么痴情永不渝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 收买，肯定你不过是反面教材。我会很快很快把你淘汰，不出卖我的爱和自尊做比赛。

就算时针都停摆，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，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。 忽然之间，莫文蔚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继续同行。下面是那英的《白天不懂夜的黑》，齐秦的《火柴天堂》，潘美辰、柯以敏的《我想有个家》。 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。

受惊吓的时候，我才不会害怕。谁不会想要家，可是就有人没有他，脸上流着眼泪，只能自己轻轻擦。我好羡慕他，受伤后可以回家，而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寻找我的家。虽然我失去了温暖的家，心中充满爱，就会被关怀。无法埋怨谁，一切只能靠自己。虽然我不在，渴望有奇迹，但是我知道，绝不能放弃。伤痛不容许再等待，站起来，重建一个梦，重建一颗心，让我重建一个家。 可是就有人没有他，脸上流着眼泪，只能自己轻轻擦。我好羡慕他，受伤后可以回家，只能孤单的 孤单的寻找我的家。 温暖的家， 但是我不会轻易被击垮。 只要心中充满爱，就会被关怀。无法埋怨谁，一切只能靠自己。 虽然我不在，渴望有奇迹。再等待，勇敢站起来，重建一个梦， 重建一颗心， 让我重建一个家。 想听的歌，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我想有个家是潘美辰和柯一敏合作的。听众朋友，就单车老情歌希望能够成为您都市休闲生活的必备佳品。下面是苏慧伦的《天下大乱》，林志颖的《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》，以及黄莺莺的《熟悉的你》。 把 珍惜，哪怕像我如此爱你。

你，难道你看不到我的痴情？我等待，我等待，等待黎明快来。当明月沉入大海，仿佛被抱满怀。是等待，是无奈，是 熟悉的寂寞，懒懒地躺在沙发上，向母亲温暖臂弯。站到昨天的频道，让声音去做寂静，总是同样的绝情，同样的对白，同样的空白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，只有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，记着两端的猜测。是这样的夜晚想起我，哦，是不是这样？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，由潘越云所演唱。接下来请欣赏的歌曲包括有千百惠的走过咖啡屋，苏芮的亲爱的小孩，林子祥真的汉子。 亲爱的小孩，为什么？ 朋友都已经离去，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。亲爱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？在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日暮。我亲爱的小孩，为什么你不将我看清楚？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，在黑暗中独自漫步？亲爱的小孩，快快擦干你的泪珠，我愿意陪伴你走上回家。 应该不怕钱，谁